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。你行你上。 我是。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66集。 血狼的剧情很简单，玩家成功走出领域，又选择玩体系，有资格闯荡大陆后，在小城接到的第三个任务就是血狼。据说有居民遭到了野兽袭击，想让英雄们查查是怎么一回事儿。玩家顺着 NPC 提供的线索一路往下查，最终会查到一头陷入疯狂的血狼身上，把它关进山洞里，这条线就算是过了。30多级的时候，玩家要扛着他的攻击，把他引入山洞和开机关，还是稍微有些麻烦的。但如今江城和方景行都快80级了，他这点伤害简直不痛不痒，他们连躲都懒得躲，轻轻松松就做完了。二人找 NPC 交了任务，方景行便要到直播的点了。他看向封印师，虽然知道会被嫌弃，但还是忍不住说道， 要是觉得无聊可以去看我直播。 那更无聊了。 方景行无奈，想着再播几次就搁一段时间，和他道了别，下线离开。今晚谢成岩有个慈善晚会，估计要12点才能回家，只剩了江晨一个人玩。帮会的人早已打完这条线，江晨白天得清剧情，以为要跑一整天，便让他们先去打本，不用等他。现在任务做完，时间还很富裕，可以去把几个小本打了。他便在帮会频道里问了一句， 我都打完了。我也是， 我还有一个5人小本没打，正和他们打着别的本呢。要不你等等我。 我有2个小本没打。 我有3个，其实我不爱打本，但为了陪你我愿意。 其实我不爱杀人呢，但杀你我也愿意。 频道里顿时笑成一片，他们对了对各自没打的本，发现没有一个重合的，便又问了问其他人。江晨听着他们聊天，想要直接回城去帮会，这时余光一扫，瞥见远处有一个玩家正被小怪追着狂窜。那是个妖族的玩家，头顶有一对兔耳，身上的时装选得很喜感。他记得某个老朋友的儿子好像就是这副打扮，而且老当益壮帮会恰好就在这附近的小城里，或许真是那小孩。他不由得走过去，没等靠近，便见兔子顶着一丝血皮嗷嗷乱叫，窜到了官道上。那里正有一队人路过，其中一个见状便帮着他把后面的小怪打死了。兔子松了一口气，感激。 谢谢哥哥，哥哥真是好人。 小嘴还挺甜。 那玩家笑道， 不用谢，路见不平把 大佬，这么巧。 江晨在这个空当走近，往他们身上看了一眼，发现是七大帮会的人。出手帮忙的是问援的镜中人，而兔子是老朋友的儿子， ID 兔仔。兔仔看见他兴奋地跑过去， 偶像。 你爸呢？ 我爸爸在洗碗呢。 不是有洗碗机吗？ 嘿嘿，他昨天酒喝多了耍酒疯，我妈妈就生气了，罚他连洗3天的碗，手洗。 江晨摸摸他的头，顺便捏了一下毛茸茸的耳朵。 今年多大了？ 我10岁了。 嗯。 他那个时代晚婚晚孕的就很多了，30年后现在寿命加长，人生有更多可能性，晚婚的只会更多。老当益壮那些人，有的人结婚早，孩子都上大学了，有的晚，自家崽子这才10岁。兔崽自从看过他在石林以一敌十，就粉上了他。 我爸马上就洗完了，你要等等他吗？或者我带你回我们班会玩，我在院子里种了胡萝卜呢。 我刚从那儿过了。 他下意识往小城看了看，他今天其实想问问以前的队友过得怎么样，为什么只有一个回游戏了，但由于不清楚这些年发生过什么，不知是否合时宜，也就没开这个口。 那你想去哪儿玩？哎，我爸爸来了。 他跑回野区，半路又引了一堆怪再次乱窜。刚上线的虎爸见状，赶紧抄家伙去救儿子。江晨远远地看着他们，后知后觉发现这片野区很眼熟。游梦的每座小城的野区都不同，风景也各有特色。这里种着大片的蒲公英，碰到玩家的攻击就会被打散，纷纷扬扬地飞起来。他记得和几位朋友的初遇就在这里，那时他带着一波人和杜飞舟他们干架，从这头打到那头，蒲公英飞了一整片野区。后来得知双方都是俱乐部的新人，慢慢就成了朋友。一觉睡醒，当年鲜衣怒马的少年成了开始在意养生的大叔。时光真是个混账东西。七大帮会的人站在他的面前没有走，几个人表面安静如鸡，热情都贡献给了杜有平道。 镜子，你可以的，救了大佬的熟人呢。 这说明日行一善是很有必要的，好人有好报啊。 我查了，暗明和青烟都不在线，趁着刷了这波好感拉他打本儿。 哎，镜子，你来说你救的人。 镜中人上前两步，干咳一声吸引大佬的注意。 大佬有空吗？我们正要去打80级的食人本，我看大佬快80级了，这个本应该还没打吧，一起呗。 江晨见七大帮会的帮主全齐，顿悟。 你们组在一起是想为隐藏剧情预热吗？ 是啊，这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啊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我们就是想多增进一下感情。 其实没错，他们不确定是否能打动两位大佬，让他们同意组成联合战队，便做好了两位大佬带着如意的人去打剧情的准备，因此想试着搏一把。他们这么多帮主组在一起，万一能打得比对方快呢？万一上次两位大佬打那么快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呢？于是为了增加彼此的了解，他们就组队打本了。 我们刚好缺一个人，你来不？ 你们还能缺人了？ 能啊。 原本定的人临时有事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叫别人就遇见你了。 临时有事的人蹲在他们身后默默离队，原地下线，深藏功与名，几人看得很舒心。 不信你数数我们是不是9个人。 江晨当然能看出其中的弯弯绕绕，不过他原本就计划打本，无所谓和谁组队，便打开帮会频道扫两眼，话题不知何时已经歪了。 我遇见了几个熟人，和他们去打个本，打完了回帮会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